关键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曲子就叫做《拉蒂法夫人》。 乔珠刚才演到的这一段呢，是选自普契尼艺术家的生涯当中《回到我离开的地方》。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幕的拉开，到后面音乐的进行，我都想每一段都让您有很多的想象。我也希望像导演一样，给大家导一幕有着戏剧性张力的故事。这一段选自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仿佛一开始的大幕从这儿要开始。艺术家的生涯又叫做波西米亚人。当时此剧的剧情取在于法国作家莫尔朱的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情景，书中的情节全都是作者和他的伙伴们亲身体验。是住在巴黎拉丁区的梦想成为艺术家的贫穷青年和造花女之间发生的有欢笑有眼泪的生活与爱情故事。而这一段是在剧中妮妮所演唱的《回到我离开的地方》。咪咪和鲁道夫在第三幕的时候已经有了爱情，他场景是在巴黎，当时是大雪纷飞的二月。咪咪有着很严重的肺病，后来呢，鲁道夫向马切里来说咪咪的问题，而鲁道夫追问下呢，他说出了真情，他爱咪咪，但是由于非常贫穷，他无力抚养咪咪，更没有钱给咪咪治病，这样下去这可怜的姑娘是活不长的。一阵咳嗽声使鲁道夫注意到躲在一边的咪咪，内心强烈的感情使他不顾一切地把咪咪搂在了怀里，而咪咪则很谅解地向鲁道夫唱起了这段咏叹调：我要回到离开的地方。在唱过了这首歌以后，在四月春天来临前，妮妮与老鲁道夫分开了。我们听到的演唱来自于女高音歌唱家乔治乌，而接下来我们再要听到的一段就是来自假声男高音安德烈舒尔的。 I know my way is rough and steep, but golden fields lie out before me, where God's redeemed shall ever see. 叫做孤身旅人。今天我带来的每一段音乐虽然有些不是在电影当中，但是却很有这种感觉，有着这个画面感。这首曲子是略带忧伤的，就叫做孤身旅人。这是一首民歌改编，这首歌有很多人的演唱，像约翰尼卡什、杰克怀特、包括齐豫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那其实在他一开始的歌曲当中还有一些色彩，就好像是背景是黎明时分的画面，一位骑士从薄雾中走来，其中的音乐当中的诗情画意真的是让人回味。而电影《冷山》当中也用了这首曲子，歌词是这样的： 我是个可怜的陌生的独行者，穿越世间疾苦，去那没有疾病、疲倦或危险美好的仙境。我要回家看妈妈，我要回家，不再漂泊。我只想跨过约旦河，我只想回到家乡。我知道乌云盘旋的天空，我知道前途粗粝的陡峭，但美丽的彼岸对我撒谎，疲倦的眼睛将不再流泪。我要回家看爸妈，我要回家不再漂泊。其实这是一首很早的民谣，也是一首宗教歌曲改编的歌曲。那刚才的演唱呢，是假声男高音安德烈舒尔。接下来想和大家说说假声男高音。其实这是男生演唱的音域最高的一种男高音，他们的音域甚至和女高音以及女低女中来重叠。这种演唱呢，有人可能会和阉人歌手对比，但是这种演唱假声男高音就像我们的京剧当中一样，不用借助生理上的手术，而是靠着特别的声乐训练。那音色之中呢，也有不同的差异。但是假声男高音呢，从中世纪以来歌唱型的这种形式一直存在。那当今呢，有几位假声男高音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是我们这里听到的德国的歌唱家安德烈舒尔，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带来一位，他是亚洛尔斯基。这样的天气我觉得也很适合来听声乐，感觉古典流行好些日子没有给大家单独的来听声乐。其实今天呢，我就想为大家穿插着读听一下不同的色彩，有着不同想象的音乐。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有歌剧，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维瓦尔第的一首经文歌，演唱者是当今非常有名的法国的假声男高音亚洛尔斯基。说到假声男高音，我觉得他们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美感，跟纯粹的女高音演唱又是不太同。 今天我觉得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个，因为我早晨的梦境就是从一个假声男高音的一段演唱来开始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就醒了，所以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这些音乐。想来也是好久没有给大家听假声男高音了。说到假声男高音，最早也是从阉人歌手发展而来，随着阉人歌手的消失，慢慢的用技巧来训练的男生越来越多，于是产生了这种假声男高音。此时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也看到大家来签到，胡雪迪说，雨中车里听音乐别有一番情趣。会飞的老马说，外面下着雨，偶见雨中的夏日，再加上美妙的音乐，真的是美不胜收。其实我在想，在这样的阴雨天来听这样的音乐，其实有一种清新和世外桃源的感觉，你觉得呢？听过了两首假声男高音，我们来听听纯粹的飘渺的女高音来演唱这首《圣母颂》，该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卡奇尼 Amaria。

最后来关注，由徐克执导、陈国富监制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日前已全面开启预售，并将于7月27号全国公映。近日，《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再发布一组真相难解版人物关系海报，隆重介绍六大主角。中国第一神探狄仁杰此次遭遇最难谜题，人物关系也极其复杂，矛盾重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上半时段没有播完这首卡奇尼的圣母颂，其实呢也想细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有好多朋友都问这次大意什么呀，这首曲子好特别呀，还有怪胎虫说唱的有些凄苦，是不是很像这个凄风冷雨的夏日呢？不冷哈，还是挺闷热的。那在这里呢，我说了这是卡奇尼的圣母颂。圣母颂呢，其实呢源自于一首宗教歌曲，歌词最早是由罗马教廷在1545年起召开的特洛特会议上确定的，歌词都是一样的。19世纪以来的圣母颂呢，歌词已经变得比较自由，除了必须含有对宗教的赞颂以外呢，其他的戒律均被打破了，只是不同的作曲家会有创作不同的圣母颂，像古诺改编自巴赫12平均律当中的圣母颂，还有舒珀特的颂普颂都非常有名，而这一首呢，卡奇尼的圣母颂则是另外一种版本。听到这首曲子，觉得好像比巴洛克时期还要古老，有点像中世纪以后的，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宗教经文歌曲。那其实呢，这位意大利作曲家卡奇尼，他是1545到1618年的生人，也正是跨越了巴洛克与文艺复兴。他当时在罗马时呢，曾与阿尼穆恰学习，后来到了佛罗伦萨，他当时已经是著名的歌唱家和演奏家了。说到卡奇尼，其实是发展单声部乐曲的先驱，他开创了一种新的独唱风格，把歌词的节律与情绪尽量用数字低音伴奏的独唱歌曲形式来展现，他被誉为是朗诵调创作的先驱者和当时数字低音的创始人。而他的一些牧歌还有一些作品被称为1602年他写了一个曲集，那个时候的叫新音乐，乐曲中的即兴装饰和精湛的演唱技巧为后来的巴洛克音乐创造了条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带给你不同的音乐。刚才呢听过了卡奇尼的圣母颂， 这个演唱的版本呢是非常有名的，他来自于新西兰的小歌手哈里文斯丹娜当时的演唱的方式。上半时段呢我们也听过了几位假声男高音的演唱方式，我不知道如果在真声假声或者男声女声以这种音色来演唱的话，你喜欢哪一种演绎呢？不同的音乐也有不同的感受嘛。大家在听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呢？怪蛋虫说在这样阴雨霏霏的天气中聆听这样的音乐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是这样吗？金土地说上半时段的安德烈舒尔歌词打动人。其实今天我们听过了几位假声男高音的演唱，也听到了音乐的不同版本。接下来呢，我想带给大家继续是亚洛尔斯基的演唱，这位法国的假声男高音。其实从刚才和安利维茨纳即使他们唱不同的作品，我觉得在用声方面也有不同的感觉。假声男高音更加的唯美，每一段呼吸每一段用声你感觉是用尽了极其丰富的技巧，也极为克制，不像纯粹的女声这样可能更自然，但是假声男高音他把这种艺术和唯美我觉得算是做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亚洛尔斯基的演唱。 Giasoni, tra da ruvide clima armata messi, e con giogo i guerrieri venir di forco, mutar per fatar sordi in un sbergo naradro, in campo il solco. Ma già si può allo caso, fuggi l'aurea quadriga, io qui del cor volendo.Formerò duro nel tuo riposi. Già la notte vicina il cielo adombra, qual dolce sopore mi lega i sensi.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空灵美好。雅鲁尔斯基一开始我听他的作品多半听了很多快的作品，包括巴洛克时期的很多作品，但是没想到他唱慢的作品，宗教的作品也是如此美好。这和刚才真的女生来演唱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有控制的声音，她的演唱一点虽然有着声乐的训练，但却不做作。她是菲利普·雅鲁尔斯基，而演唱这首作品呢，也是一首宗教作品，同样来自法国作曲家，也是法国作曲家弗雷的作品《仁慈的耶稣》。说到雅鲁尔斯基，他是法国首席假声男高音，原本他在巴黎音乐学院主修古小提琴。对，我觉得国外的音乐学院分工更细一些哈，除了我们正常的维奥林小提琴，还有古小提琴。那18岁的雅鲁尔斯基呢，也就是说之前他也就听到了很多巴洛克，甚至巴洛克以前包括文艺复兴啊之前的作品了。18岁的时候他才接受声乐训练，但是三年以后就一鸣惊人，崭露头角。如果大家看到过很多假声男高音的外形的话，也都是非常美好。这些假声男高音呢，大多是演唱巴洛克或者是巴洛克以前的作品。雅鲁尔斯基呢，可以演唱为数不多的像巴洛克时代写给女高音以及阉人歌唱家当时曲目的男性歌唱家。会的朋友看到有很多朋友拿我国的很多的歌者来和假声男高音来对比，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吧。假声男高音是西方的一种歌唱艺术，他们比男高音呀女高音呀，我觉得自然的人声所表现出来的音色要更加的受到技术的训练以及艺术的控制。如果担当一名很好的假声男高音的话，不只可以以这种艺术来演唱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的作品，甚至还要比女生更强的艺术性，大家觉得呢？ 这里听到的是肖邦的大华尔兹，演奏是波里尼。在听过了声乐之后，我们再来听一段美美的钢琴作品。刚才想到了比较，刚才很多朋友拿国内的歌手、当代的歌手和假声男高音比较，我觉得不如说拿我们的京剧名伶可以和假声男高音比较，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比较相似的比较。很多丰富的情感，这一首肖邦的叙事曲受到了波兰诗人密斯凯他的叙事诗的启发而创作的。关于他的四首叙事曲当中的第一首 G 小调叙事曲，许多的肖邦研究者都认为是在密斯韦维的他的叙事书叫做康拉德·华伦洛德的影响下写的。是一部爱国的史诗，所以在肖邦在音乐中我们听到的是丰富的情感，一开始的沉着忧伤，后面的心潮澎湃激烈，另外还有一种意境温和明朗。是古典流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在音乐中我们感动着，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听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